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

时候就骑上飞马，驰骋云端，将悲伤遗忘，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，以为世界只有爱。 心中真情真爱

再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